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张恩泽。何修义有点晕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，这他妈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？下午，左然与何修义开拍第一场真正的激情戏，地点依然还是被当作沈家大屋的片场。这是宋智与沈岩第一次灵与肉交合，对于两个角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从此刻起，所有的暧昧不明、犹豫不定、模棱两可将会无影无踪、消形敛迹。因为这回两个演员真的要脱，李朝隐导演进行了清场，整个片场只留下他自己、左然、何修业、摄影师等少数几个人。左然戴上了白色安全罩，通常来讲，为了防止擦枪走火，安全罩会被用胶带紧紧地粘在演员的下体上面。很多演员都说，由于体毛被贴，摘安全罩的时候会十分疼痛。而何修义则没有戴，只是裸露的程度远比左然要大。李朝隐导演说不要两个人都戴，会有撞击声音，影响声效，同时影响情绪。按照剧本，在一开始沈岩会细细地亲吻宋智，大部分摄影机会在远处拍摄两个人的整体，观众很难看清楚只露了一个侧脸的何修义。电影中还会有一段唇部特写，不过应该也没人能通过嘴巴辨认出谁的。 沈岩即将真正得到宋智，他很珍惜这个初次接触，你要体现出这一点。下身表达能力有限，想想待会儿该如何亲吻吧。 珍惜是吗？我试试吧。 对，试试吧。 帮两个人摆好姿势之后，李超银走到监视器的后面，场记十分有穿透力的声音响彻片场。 第30场，一言一镜，一次。 几台摄影机有条不紊的工作，安静的气氛迅速弥散到各处。左然先吻了下何修义的发际线，然后嘴唇贴着饱满的前额划过，又吻上了何修义漂亮的眼睛。左然用双唇抿着何修义的睫毛轻轻拉扯，让何修义觉得有一些痒，不过很快左然便放过了眼睛，顺着鼻梁向下轻轻地碰了碰何修义的唇。那个吻是蜻蜓点水般的，碰了一下之后立即小心地避开了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碰触到对方。左然很小心地呵护着对方，却又存在着温存的渴望。几秒钟之后，左然才又捉了一下，接着是第三下、第四下，每一次倾听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到了最后终于彻底戳住了何修义的嘴唇。何修义上唇有一个小巧的唇珠，左然含住了，用舌尖轻轻地来回拨弄。过了片刻，左然才转向进攻何修义的下唇，何修义的双唇被左然弄得红彤彤的，左然才将自己的舌头推进了对方的齿缝。他裹挟住何修义的舌头，引导两人舌尖互相轻推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亲吻变成了重舔重压，无比霸道，占有欲强，甚至有些粗鲁。强悍而又炙热，像要将何修义整个吞下，永远只属于他一人一般。何修义觉得口腔内的空气全部被对方猛烈地夺走了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他不由得佩服起了左然。左然的演技实在太出彩了，方才明明只说试试，结果竟能将感情表达得如此细腻，仿佛真的初次从如此近的地方接触自己的挚爱。何修义确实有一种被珍惜的感觉。 停，好，很好。 一直在盯着特写镜头的李朝隐激动地大声喊了一句， 这就是我要的。 甚至比预期还要更出色。李朝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宋智就是沈岩一切情思的中心和终结。接下来的一场便是真正的正餐了。何修义扬起了他精致的脖颈，大口喘气，发出了无声的呐喊。左人见状低下头吻上了何修义的喉结，开始模仿合二为一时的动作。何修义努力地饰演宋智，他全身绷紧了，仿佛正在接受一场蜕变。对于宋智来说，有些情感在他身体内部形成了巨大的漩涡，将一切意识全部拉进去并且吞噬了，好像是一碗清水被滴进了一滴颜料，颜料由近至远逐渐弥散开来，灵魂当中一直封闭着的某样东西也终于挣脱了出去，流遍四肢百骸。他的每根骨头、每条血管、每个细胞都有一种被充盈的感觉。到了这里，这段戏便到了尾声，再有几秒就该卡了，一切顺利。在何修义以为会顺利结束的时候呢，一直趴在他身上的左人突然间不动了，何修义也放松身体。左人抬起了头，用冷淡的声音对李朝隐导演说：“ 停一下。” 啊。左然从何修义身上直起身子，右手轻轻按住自己腰下。何修义看见原本将安全罩粘在皮肤上的胶带已经松了，之前胶带十分紧实，此刻却是松松垮垮的。何修义很清楚影帝肯定是再次入戏了，然后将扣着的安全罩顶开了。可能因为太阳光的炙热光线，还因为方才的连续动作，左然身上也出了薄汗，汗水也使胶带的粘性变差了。何修义努力思考着应该说些什么话好，场面实在有些尴尬，沉默以对不是办法。两秒之后，何修义撑起身子，没心没肺地笑着说：“这胶带的质量也太差了。”左然依然是冷着脸，看不出在想些什么。何修义只好硬着头发继续道：“剧组也太抠了。”何修义插科打诨的，希望能用玩笑缓解一下气氛。不过其实，这是何修义的真实想法。安全罩被弹开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如果不是胶带本能粘性不好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诡异的问题？太抠了吧。虽然这是不能上映的文艺品，但李朝隐好歹是个名导，剧组应该不至于太穷的，总有爱艺术的商人会投资他吧。可是现在连胶带都要买便宜的，何修义实在是想不明白。何修义完全不认为胶带是正常胶带，原因非常简单，没有人有那么…… 行了，没事儿，重拍这场。 好的。 摄影机再一次开始运转，何修义两手失控地抓床单。何修义虽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，但也看过一些片子，在那些片子中，承受的一方总是抓床单。方才何修义没想到这一点，此时却是觉得他还可以演得更好。何修义对待演戏很认真，即使这只是柳阳亭主动抛弃的场次。何修义不敢太用力，怕把场景弄乱，他只将床单揪出了两个小鼓包。没有想到左然突然握住何修义的手，撤离原处，并且强势地按在了枕头旁边，一只手在头顶，一只手在耳侧。左然下半身动作依旧，明亮的眸子盯着何修义，两手却从何修义的手腕附近开始抚摸，上滑到手心，而后是指尖， 最后强硬地分开对方的指缝，十分霸道地将他自己的指尖插入了何秀叶的指缝，十指相扣，严丝合缝。左然握得太用力，何秀逸有一点恍惚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。